每朵花，每朵花都鲜艳的不成人样，每条猪唱同一首歌，在计划里生儿育女，每朵花儿，朵朵花儿，艳得不成人样。每个小伙子都踩着板车轻狂狂奔向公墓而去，每个时代的伴奏都像金币一样多情，而你一直是最凸起的那首歌，在歌手家胸口洋葱般敞开。无论这时代是怎样怎样火热的内幕，我都仍然是最无心的那首歌，在高潮的青年路蚊蝇般散开。洋葱般敞开。